之夜，但愿这心恋灵犀一点痛，只顾别走走，我心愿一如昔来去。 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怒气冲冲，动。 谁不一样穷，可怜我啊，与满腹的委屈相思。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草秋 鸳鸯成双对，可记得月郎在你把家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 要给上我立功，他不曾高啊把风雨弄，他家是儿女比在小仓中，他是英雄恨地穷，独自为搅乱子宫谁自用，他求必中我一同，分明是把老爹多激动，管娃一求管当爷，只因结果痴心痛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越剧选段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